你好老闆的，我咪應該咧是國慶上嚟啦，即係做呢套儀式咧，即係要夠先重入個家風啊，應該要卅分鐘之後半個鐘頭先做呢啲嘢。但係由於家有城市啊，城市咧嗰啲人嘅時間咧，就唔係大家明白嘅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如果呢套儀式嘅做落去咧，當然就呢個人都接受唔到嘅。但是我哋唔可以忘本啊！我哋家所讲嘅、所听嘅、所研究嘅就我哋嘅师傅就识教我哋翻。咁所以我哋每一次讲经，即使唔用呢套仪式，但系都要念三声识教我哋翻，即系表示得尊重我哋嘅师傅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只有先至讲佢所教我哋嘅佛法，咁先至表示一种嘅尊重。恭敬，所以我哋咧，加最簡單就念三聲釋迦牟尼佛啦。咁我哋講講嘅就講呢部《心經》，就係波耶波羅蜜多心經。嗱，咁呢個經題咧，我哋上次就講咗波耶波羅蜜多心，都已經講過噶啦。又講到呢個心字咧，例如好似有呢、這個所謂欲斷心啦。妄想心啦，執起心啦，最後咧有呢個精要心咧，最後第五就呢個真如心啦。大體上嘅簡單嘅講過，嗱我哋嚟一個即係咧連貫式嚟講，因為呢部《波耶波羅蜜多經》咧就係、是、在六百卷大波耶經裏邊啊，有一品嘅就學貫品。就是在这个学贯品里面呢就是取出来的，但虽然是短短260个字，但是全部600卷波耶心经的六本大波耶经的精华都在这个心经里面。即是说如果我们以常句来解呢，我们以这个波耶波罗蜜多的一部经去修行，就可以斷我哋呢個妄想心，令我哋咧親自啊，係正道呢個即真如心，正到我哋嘅本體。咁啊，即係話呢部經咧，對我哋一個修行人係好重要，好似個心咁樣。所以合埋咧，叫做波耶波羅蜜多心啊。嗱，咁呢個經題咧，就有通就有別嘅。通呢就是我們繼續說這個經字，一切佛所說，好像我們所知的地藏經、金剛經、圓覺經、涅槃經、梵網經、蓮嚴經、法華經，我們加舉上都有10種8種我們所有一般人懂得的。當然藏經裡面有很多很多，有過千萬本都不同，咁啊，都系叫做經，所以咁啊叫做通啊。嗱，別咧就每一部經唔同，好似地藏經就唔係咧法華經，啊法華經就唔係金剛經，咁啊叫做別啦。我好似講過，好似我哋成人嘅性啊，嗱咁啊塵與將和合。在我哋中國人嚟講，呢啲係大性嘅，即係人咧特別多嘅，係嘛？咁啊，類性塵，咁啊，大家都係性塵咯。好似我哋一齊做工，有50個同事，只不過一半都係性塵，假如啊，咁你叫聲老塵啊，叫邊個啫？講佢邊一個主，你叫邊一個？邊一個應你啫？所以你只能叫老塵或者老張咧。就大家都唔知道你叫邊一個，所以有個別名啦。你係陳老四啊，就先話陳阿貴咧。咁你話明阿四阿貴咧，咁就嗰個阿四阿貴識得應嘅。我係阿四喎，你叫我咩事啊？我係阿貴喎，你問我有乜事啊？邊有個反應？所以就一個叫做別啦。咁加呢一部《波耶波羅蜜多心》咧，就佢嘅別名。已經講完，嗱，家講呢個通咧，就講呢個經字。嗱，咁啊，經咧，印度啊，叫做修多羅，形容佢哋蘇丹南。嗱，咁啊，中國翻譯過嚟咧，就叫做契啊。 契隻契合嗰個契，咁係咩意思呢？我哋有四種方式嘅，第一就契時，第二就契理，第三就契性，第四就契機。嗱，咩叫做契時呢？佛所講嘅道理啊，與呢個世間法咧，好多咧係相同嘅。所以六祖大師講啊，佛佛在世間，就不離世間國，離世滅菩提，就合時求祖國。即係佛法咧，係唔可以離開呢個世間法，係與呢個世間法咧，係好多地方係相通嘅。如果你離開世間法啦，去修呢個佛法，就好似響個肚仔嘅樹，你想係只降咧，係幾難。因為肚仔咧就冇角嘅，大家都知嘅。你話羊咩就有角啦，牛就有角啦，人人都知都見過都睇過。但係肚仔咧，好似都好多人玩羊肚仔，但係肚仔本身就冇角嘅。就譬如啊，如果我哋研究佛法咧，離開呢個世間就求唔到佛法嘅。所以我哋咧學佛嘅人。固然響呢個深山大嶺啊，咁啊環境就確實係靜啲，冇呢個世俗咧響呢個城市咧咁繁複咁嘈吵。當然對我哋一個修道人咧係有一個好清靜嘅幫助，亦都肯定係嘛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響呢個城市裏邊咧，咁啊亦都可以修行嘅。如果離開呢個城市啊，離開呢個人群。我哋亦都咧收唔到啊，因為城市裏面咧好多嘢亦都與呢個佛法有關係，所以第一契時，時就係事實。佛咧以呢個拳口方便之啊，講出一切嘅道理，都係離唔開呢個世間，好似呢個世俗帝之女咧，一切都離唔開呢個世間嘅。所以咧，佛所講嘅因果啊、事理啊、一切嘅是非啊，種種嘅道理咧，與呢個世間法咧，好多係相通。所以咁就契呢個事實，契呢個事相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契理啊，就係佛咧以呢個真實嘅般若智慧所講咧，都係契於呢個真理。我哋呢個真理咧，當然就講呢個佛性，係講我哋最高呢個理體。咁啊，凡佛所講最後嘅目的咧，都係叫我哋一個學嘅人依佛法去修咧。咁啊，最後就係成佛，所以咁就契理咯。嗱，第三就契性，性就係聖人，即係話現在釋迦牟尼佛所講嘅。佢所證嘅、所領悟嘅，同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所證嘅、所講嘅、所領悟嘅係一模一樣，咁就佢就契性或者佢現在所明嘅同過去嘅都係一樣，咁就叫做契性。嗱，第四就契機啊，機就講我哋眾生。我哋每一個人咧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咁啊，出身唔同，啊背景唔同，教育唔同，嗜好唔同，習慣唔同，理想唔同。嗱，咁每一個人咧，佢嗰啲唔同啊，太多啦。咁你如果用一種法啊，配合咁多個人咧，當然咧就未必係同啦。好似讀書讀到大學咧，咁啊個人個人同啦，有啲人中意學律師，咁啊有啲中意學醫生，有啲中意學會計，咁啊當然啦，每一個人嘅理想，佢個習慣咧，佢所希求唔同，所以大學咧就冇人同我正啊，係法律嘅就冇嘅，咁呢間大學咧就肯定咧就。讀嘅人就少噶啦，所以大學咧咁多個科目啊，結合咗唔同，都係社會上好需要嘅。邊一個人讀邊一科就各適其適啦。你中意喜歡讀法律，你咪讀法律啦。咁啊，將來讀到成功啊，你咪做律師啦。呢個肯定噶啦。 咁如果你啲數行咧係通過，你啲數行都好咧，你就學會計啦，呢個肯定啦。嗱，咁數行咧對會計呢方面咧，會計係計數噶，大家都知噶啦，開人肯定報數噶嘛，報税噶嘛。咁如果你啲數行唔精啊，點學呢一科咧？當然就各適其適，但係學會之後咧，個個都係社會嘅精英。亦都可以話社會呢個可以成立，因為有人啦。嗱咁啊人咧，我哋有啲嘢唔掂喎，拗掉喎，咁啊請律師啦，要學法律啦。啊，我哋要交税喎，我唔識得計數喎，生意咁大，報上都講幾多億幾多億，咁我點計咧？你就揾會計師幫你搞掂。嗱咁如果我嘅身體健康唔同喎。人哋有心臟，我有血壓，好多病狀唔同，我種種我咪揾醫生咯。醫生都有幾多八種嘅科目唔同嘅，有心臟專家，係嘛？亦有腦科專家，好多嘅專家，有腸胃專家，有各式其色咧。咁啊，種種嘅唔同嘅科目，咁啊集在一堆。所以呢个社会学咪形成咯，呢个社会呢个结构啊咪得唔健全咯，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咧契机啊亦系一样，因为众生每一个人佢个出身、教育、习惯、时候、背景，个个都唔同嘅。如果你净系一种法，未必能够适合咁多种嘅人，所以佛咧就说出。有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为众生而设的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呢就随你的习惯，在你学佛中就是治好的，我是显宗那么亦是治好的，你念佛亦是顶呱呱，亦是绝对不错，在你学参禅那么亦是治好，目的就是明心见性，目的就是希望大智大悟，希望能够得究竟断烦恼，究竟是成佛道，所以你学佛法亦都是各式其色，你喜欢拜佛你咪拜你佛最好的，你喜欢诵经亦是好的，总之你有修就一定是有正有你的好处，你如果唔收咧，就當然冇呢個成就啦。咁所以咁就叫做契機啦。所以佛經裏講，佛説一切法，以治眾生一切心，眾生九無一切心咧，諸佛都亦無一切法啦。佛所講一切嘅道理係對機，眾生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妄想紛飛啊！由朝早睁大只眼都未落床咋，都唔知谂几多嘢，咁一日唔知谂几多嗰啲问题，都系属于妄想啊，都唔系真实啊。咁啊，佛咧为着对治众生呢啲千千万万唔同嘅妄想心啊，佢说出咗就好多法啦。就好似乜咧？好似佢醫生講，其實佢藥房裏邊咁啊，好多種藥。咁呢啲藥咧就唔係為某一個人咧而設嘅，係為病人，因為病人咧有好多種病嘅唔同，有啲係熱底，有啲係涼底，咁啊有啲咧就血高，有啲就血低，凡此種種咧，個人個人嘅病痛咧就係唔同。所以醫生開個藥咧，亦都係唔錯。咁啊，一種藥咧就冇法子醫咧萬病嘅，都係呢嘢病就開啲嘢藥嚟對治佢。總之醫生憑佢個功夫把脈睇症睇準咗啦，就根據佢個經驗開藥俾呢種病人食。咁啊，如果你食咗咧，當然對呢個病啊～是有幫助啦，減輕你的痛苦啦。呢啲就係醫生一個藥房裏邊啊，咁多藥都係對呢個病人咧而設嘅。咁佛説法都係一樣，係機咧，因為機情眾生好多好多唔同，人係一樣。你睇到我就係個人， 我净得你来个人啊，你贵姓或者我哋相识系亲戚、系朋友、即同事、同学，咁啊大家嘅相识，我哋人嘅个性咧就未必咧系完全相同，所以份咧说咁多种嘅话，种种嘅唔同，都系为咧我哋啲众生咧系而说嘅，咁啊叫做系契机啦。嗱，咁啊在呢个花园经里边咧。有咗咁樣嘅插要素，即係咧編輯寫咗呢一部《花蓮經》咧，呢個注疏大概嘅道理係注解嚟嘅。咁佢裏邊咧就解釋呢個經字咧，就有十種嘅意思。嗱，第一種咧叫做法本，就係一切法嘅根本，一切嘅道理啊。都是从这个经里面呢是讲出来，咁所称为呢叫做法本啦。那第二呢就叫做显示，这个显示显呢就显明，示就是指示，就是世界上一切的事理因果邪正，事理种种呢都是由这个佛经里面呢显示出来，是教我们例因果是有善的有恶啊，当然我们不要做这个恶的因果，要修这个善的因果。那么理论就有善的有利，我们依这个事上去实修，当然这个理性呢也可以实证啊。那什么叫事，什么叫做非，我们呢不明白，只有在这个佛经里面呢显示出来，令我们明白这个因果，明白这个是非，明白这个事理，当你依这个正途去行，那么都是在由这个经里面呢显示出来，告诉我们听，出来你们显示。那第三个是涌泉，涌泉好像个井啊，那咁个井大家都知啦，当然我哋家香港城市咧就冇人用井噶啦，用翻乡村咧都仲有，好似我住喺屯门咧系乡村嘅地方，咁我个地方咧就仲有个井噶，不过家冇用噶啦，有水都冇人用噶啦，用水喝水噶啦。嗱咁如果呢个井水咧，佢就咧永远都冇尽噶喎。例如无论我哋姓陈，你张罗河，无论姓咩百家姓，咁啊总有个祖宗啦。嗱，咁啊祖宗就开村啊嘛，无论你喺边度嘅省、边度嘅县、边度嘅城市，你就开呢条村啊，就当然咧就要有水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城市设计啊，起几多高楼大厦都好啦，好似水啊、电啊呢啲咧，预先就计算好啊。如果冇水冇电啊，你就算唔使收租啊，都冇人住啦。咁点嘢点生存就冇水冇电系嘛？所以呢个问题咧，最初开村呢一位嘅父老啊，即系呢个开村嘅人咧，无论姓咩都好啦，我哋首先开个井。咁呢个井咧就挖呢个地下啦。咁啊，通常咧一般嚟讲咧。最好就十尺八尺就有水噶啦，啊，即使系旱个地方都好啦，啊，挖到二三尺咧，你应该都有水噶。咁当年如果二三尺咧，你吸水嘅时候咧，肯定整翻个桶抌落去吸唔嚟，扯唔上扯得辛苦啲。如果只系十尺八尺咧，就冇咁辛苦。嗱，咁呢个井嗰啲水咧？佢就滔滔不绝嘅，佢个好处就系咧，你就成条村嘅人放假去旅行，成条村几百个人，冇人用水喎，但系嗰啲水咧，佢亦唔会满到泻嘅，唔会话呢个礼拜个个出去旅行放假喎，冇人饮水喎，起码食物满到泻，但佢又唔会满泻，日向都系保持咁多。就算你日日朝头早啊，个个都去吸水、洗面啊、煲茶、煮饭、洗衫啊，都要水啊嘛。一千几百人日日都咁吸，但佢又唔会少嘅。总之经过一晚， 但佢休息啦，即使日頭濃咗幾多水，到聽朝咧都係虛度不覺，佢又唔會悶到醒，咁啊亦都唔會少咗。咁啊，用呢個唔會少呢一方面嚟講咧，我哋佛經嘅道理都係一樣啊。佛所講嘅道理咧，永遠啊都係同啲泉水咁清淨，亦好似泉水咁樣，永遠唔會乾噶。佛經嘅道理咧係層層無盡，係源源不絕啊！嗱，好似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因为妙第一个字就妙字，我哋智者大师咧讲咗九十堂啊，一个妙字啊，即系讲咗九上咗九十堂嘅课啊，先至讲得完啊，即系未曾讲得尽啦。不过大概都讲完咁就系噶啦，讲咗九十堂啊。咁你话一个妙一个字啊，谂下佢做老师上课上咗九十堂，咁你问啲道理几多咧？不是好像个井那样是源源不绝，永远你成条村的人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条村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经过很多的朝代，阿公太公太婆都死了几多个了，但这条村呢还在还在了，这个村的井水呢几百年未曾干过啊，仍然人人都供給成條村給人去用水，所以經的道理都是一樣，每一個字都有個無窮無盡的道理，好像那些泉水湧出一樣，是源源不盡，所以第二第三呢就叫做湧泉二了。第四它的成物呢，这个的成物呢就是这个斗木师傅呢，那么戒木当然他可以用尺来到拉着他画一条线，那么这个就是来戒来直，那么但是很多那些木呢都不是说十尺八尺的，好像深山大岭那些树呢硬地呢一百几二尺高都有的，那么你说这么长一棵树木，那我们普通的尺呢就没那么长的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斗木师傅有个木斗线，相信呢就算你们不是做斗木师傅应该都见过，他有一个木斗啊，那么扭了很多线的，好像个线碌那样的，那么那些线呢他们浸过那些木，我们写着那些墨水那些墨，那么浸湿了整个线碌那么多线，那么如果你这条墨有得五十尺或者三十尺，普通的尺就没那么长，它就这个墨斗就可以了，它就拉出来，那么由头拉到尾掹行在中间一打，那么这条墨就黑色，那么这条线戒了，咁就唔怕戒到歪曲，就戒到好正啦，就全靠呢个墨斗线咧，咁啊去荡呢一条木，咁啊弹一弹，就有呢个墨斗线嘅黑色嚟印喺嗰条木里边，佢就可以戒啦。嗱，咁就譬如乜咧？经所讲嘅道理，从佛教嚟讲咧，都系咧分开示我哋。教我哋点样去修行，无论你系禅宗又好，净土宗、密宗，乜嘢宗都好啦，总之系佛法，都系教我哋咧系修心养性啊，修治我哋呢个妄想心，显示我哋呢个本有嘅心性。可以讲咧，系一般佛经，唔论你边一宗、边一派嘅学说。里面呢是所讲的道理大致是如此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依这个经去修行呢，就好像依这个戒木这个木斗线去行一样，那么一直这样去戒，你就不会戒到弯弯曲曲，一定是很直，因为有这条木斗线这个颜色呢给你做个指导，你将这条线呢 跟住咁樣去戒咧，你絕對唔會歪曲噶啦。就譬如啊，我哋依一切佛經嘅修行，每一部佛經都係教我哋明心見性、斷煩惱、成佛道。咁我哋依經去修行咧，就可以令我哋咧走到一條康莊嘅大道，唔會走呢個歪曲嘅路。由開始發心，一直咧依經去修行，就送我哋去明心見性。大彻大悟，最后究竟成佛，所以第四咧就叫做成默意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五就叫做结慢，咩慢啊？慢即系好多嗰啲花咧，花住一朵朵，大家都知啦。但我加上将呢啲散嘅花咧，就埋一堆，就揾条线咧，就串起嚟。嗱，咁呢啲咁啊，串成一條花串咧，就叫做慢啦。嗱，咁喺香港咧就冇呢啲咁樣嘅儀式，因為我一向住喺夏威夷漢諾多羅，我住喺夏威夷住咗24年，尤其是我第一次踏足夏威夷嘅飛機場，我掛嗰啲花串咧，差唔多20几串就掛到個鼻哥啦，真係焗住個鼻哥，一日送你一串。仲有個天使啊！咁佢咧個天使咧，因為喺外國咧就呢啲禮貌係普通嘅，絕對唔帶其他意思嘅。咁啊，女人搽好紅噶嘛，嗰個面咧兩邊咧變成咧好多紅，好好水人。掛條花串，咁啊掛咗成20串花串，咁啊焗住個鼻哥上車就將佢解低。咁呢啲就叫喺夏威夷咧佢哋個風俗。就凡是初到夏威夷的旅行就好，移民就好，这些是本地的礼貌，送你一串花串，但是呢当年的一串那些卡米顺啊都应该要4蚊美金一串的，即是40、50年前的事了，那么今天应该都不得的了，应该起码超过10蚊一串的了，就是普通的卡米顺花的啊。咁我就將好多咗嗰啲卡米順嗰啲花咧，咁啊串成一串，咁啊掛上去呢個人咧表示得歡迎，就講咗仲有講咗佢肚啊，阿羅夏，阿羅夏咧英文就譬如咧就係 ALOHA 阿羅夏，嗱咁呢句話咧可以講咧係好話講盡嘅喎，咁啊送一串花俾你，掛上俾你，另外俾一個 kiss。咁啊，跟住咧就講到阿羅夏，即係話咧就歡迎你嚟夏威夷觀光，因為你嚟觀光旅行啊嘛，就在呢個旅行呢方面咧，就代表咧歡迎你嚟我哋呢次觀光。嗱，咁如果有人家做3人喎，俾個請帖，咁你都去到嗰個 party 嘅地方咧，咁啊見到呢個壽星哥或者壽星婆啊，你送一份禮之外。你就叫一聲阿羅夏，就代表咧祝福佢咧係長福長壽，係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嗱，咁樣如果同學不義望你啲即係後生仔或者親戚有人不義望，咁啊多數咧喺一般嚟講咧，香港我就唔知喺外國咧，凡係不義禮咧，父母啊咁一定都去參加嘅。咁亦都有好多親戚朋友都去嘅，咁啊佢畢業出嚟啦，攞到畢業證書啦，你祝賀佢，咁啊掛一串呢，就叫聲阿羅夏，即係祝福佢啦，你今日畢業啦，咁啊前途咁無量啊，希望你日後咧嚇，你將你嘅所學係發展無量，啊前途似金。咁啊！如果人哋做 BB 做對象或者做滿月播，你見到個 BB 你講聲阿羅夏咧，即係等我哋哥哥啊，祝福佢係快高長大，係長福長壽。所以呢個阿羅夏咧，一切個好話都講盡㗎啦。你睇佢去到咩場合，你就講咩代表咩意思嘅啫。你叫聲阿羅夏喺嗰種場合就代表最好嘅。咁你咪掛一串花串，所以佢哋結埋結定打成咧，結咧，成一朵一朵嗰啲花咧， 就係生嘅，你而家揾一條線咧，將佢穿成一串花串，咁啊叫做結脈。就譬如啊，佛所講嘅道理咧，由每一部經開始講，一路到到講到最後嘅一句信受奉行，或者作禮而去啊，全部經咧重要嘅道理，由頭到尾啊，由開始到到完結，係有一定嘅程序，唔會話散泡泡，即係叫做點樣發心啊，啊點樣修啊，啊點樣去做啊，一套完整嘅理論咧，每一部經都有佢所講嘅重要點，即係教我哋咧由開始到結尾點樣嘅行。就一定咧會成就，就好似呢個花串咧，好多種啊生嘅花，咁用線咧穿成一串，等佢唔散花花，所以咁樣經咧就叫做結脈啦。嗱，第六咧就叫做攝持，點解佢哋攝持咧？就我哋眾生嗰啲妄想心咧就太多啦，我哋眾生嗰啲壞習慣咧。是太多了，咁啊，我哋想修善，我哋妄想心啊，就一定咧依呢个经去修行，所以呢个修行咧就修正我哋自己嗰啲唔好嘅行为，因为每一个众生啊，从佛经里面讲咧，除非佢真系信佛，如果佢唔系信佛嘅话咧。我哋嘅人嗰啲习气咧好重嘅，嗰啲坏习惯咧就好多嘅。你唔使讲点啦，嗱佛教就加就食素嘅，佛就讲慈悲噶嘛，佛教就讲慈悲为本，就方便为坏噶嘛。咁啊，既然讲慈悲啦，当然就唔可以杀生啦。其实杀生四种咧，就系最伤呢个慈悲心。你想维持你的慈悲心啊，得以成功，慈悲就是菩萨的行动，是菩萨的行为。你想学菩萨，你想成为你一个菩萨呢，就一定要有慈悲心。那么怎样表示你的慈悲心呢？你就不要杀生，即是说食素就最慈悲了。咁但我哋香港人你就見到佢做到啊！我就常睇新聞啊，或者呢有咗個時期，小片就雞埋嚟香港嘅，講佢唔好聽，死老豆都冇妻啊！叫天就叫地，嗰啲賣雞嘅就話咁冇生意啦，冇貨啦，因為貨少咗話冇人啊，冇生意，冇錢賺啦，嗰啲食嘅咧。咁啊，嗰啲雪藏佢就话唔好食，要食嗰啲新鲜汤嘅。啊，外国人咧，大家要去过外国嘅知啦，外国街市啊系干嘅，地下唔湿噶，冇呢个新鲜俾只鸡你煮成嘅汤噶，都系食雪藏嘅鸡嚟噶。唔通外国人身体又唔好嘅？我可以讲佢啊，嗰只个个都饿晒。个个都系卧坑，都系超磅超重，都系高佬啊！我哋中国人啊，边有佢哋咁大只？边有佢哋咁高啊？你哋都知噶啦。咁就证明咧，其实咧，我哋食用咧，当然咧唔系个个做得到我哋出格咁啊啦。当然居住好嘅系长寿，但系唔多。其实咧食用系其中之一部分，唔需要啦吓指定，唔飞噶唔食。唔擺美能食，唔需要咁樣。其實食肉啦嚇，都係一種咧口頭嘅習慣嘅啫。好似我哋咁樣，唔通我哋日日劏雞食肉咩？咁我十六歲入咗人打香港，我就出家嘅，因為本身我係香港出世嘅，我喺灣仔揸啤度出世嘅，喺六角飯店背後出世嘅。咁啊，入咗人打仗先之後，翻就出家啫嘛。咁我十几岁，我今年85岁噶啦，唔系后生仔嚟噶。咁啊，调转就噏晒单都58噶啦。我就退休啦，咁即系咁，我咁嘅人唔好啫。 我家講兩個半鐘頭，我冇飲啖水，大家啲建議啊，應該都算入得錯啦啩。咁唔通我食用咩？阿嗱，我咪食素，我食咗先啦。我啲皮膚都唔錯啦，我從來冇搽咩潤膚膏啊、雪花膏啊，我從來冇搽，你俾我我都唔搽噶。我講個笑話俾你哋聽，有一年香港啲幾凍下。咁啊，到我就先就去泡茶啦，咁我就個嘴唇爆叉，即係裂開。咁我有個信徒，佢係好心嘅師傅啊，我買咗啲有啲色即唇膏嚟搽，有啲冇色嘅。咁佢咁講，你用我啲皮膚咧就冇咁爆叉噶啦，得唔得啊？咁我咪搽，一搽咪先做啲毛毛啊！啊，我搽啲女人搽咗一世啊，我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從今日就冇搽，只係搽咗一次。嗱，呢啲咁嘅嘢啦，就係一早嘅，雖然笑話啊，但係咧，其實咧，我哋食素咧，唔必影響我哋嘅身體嘅，一樣嘅咋。我哋所有出家人，何止千千萬萬個啊，出家人啦，但係啦，唔通就佢哋又唔食素嘅？咁啊，幾十年嘅生活。亦都嗱，我哋个我个老师傅啊，就系深圳文化之个本门啊，佢系我法师傅嚟噶。佢咧好似下个礼拜就104岁啊，咁就俾咗invitation俾你，请叫我请我去食食寿寿宴食寿宝噶啦。咁佢104岁啊，佢仲经过文化大革命嘅斗争，仲坐过20几年监，咁佢真系食素噶。咁啊，今年104岁啦，有几多个做咁长命啊？咁人就证明咧，唔系话食素唔好噶。所以我到处讲经咧，我都话我冇咩好贡献大家，希望大家尽量食素。你就算食肉都好啦，其实啊，嗰啲雪藏嘅已经劏咗嗰啲咧，都系一样嘅咋。嗱咁啊，我点解咁成就比例嚟讲咧？你嘅罪过就冇咁重。如果食素咧，即系话你食嗰啲现成嗰啲咧，你嘅罪系有冇咁重？点解咧？嗱，我哋讲慈悲啊嘛，就唔好结冤，就唔好结仇。呢、這个就系佛教里边咧系最重要嘅一种人间，你要做要修噶啦。嗱，如果我指定。呢只唔会飞，我不要。啊，呢条唔会摆尾，我不吃。咁一条系要劏啦，要卷啦，系嘛？嗱，呢条鱼咧，佢本来会飞嘅，唔会有水嘅。呢个雀仔会飞嘅，呢只鸡会跳嘅，因为你指定要买佢，要劏佢，佢系为你而死啊。咁呢个鱼，呢个仇，呢个恨，就系你结咗噶啦。咁啊，今世佢爱你如何？佢系一个畜生，佢点斗得过我哋嘅人咧？会飞噶，我哋掹佢落嚟，心想游嘅，我哋会捉佢上嚟，向地上走得更加唔使讲，要捉佢容易啊，劏佢杀佢系嘛？佢系无可奈何，佢就怀恨在心啊！今世报你唔到，来世都要报到你嘅仇啊！呢、这个冤孽啊，好似个钩啊挂咗上去噶啦。嗱，咁如果食嗰啲现成嗰啲咧，点解会好啲咧？例如街市嗰啲摆个大排档卖鸡肉啊，或者卖牛肉，佢冇错，佢即系买肉，都系畜生就系汤，但佢冇唔系喂你喎。好似我哋出家人，唔通我唔去街市买餸咩？我都去街市行下嘅，但我因为唔食肉。你就話明係免費嘅，唔收錢嘅，我都唔會要，我唔兜我都唔肯睇，我都唔會睇。總之係即行即過。啊，你有你個大排檔關我咩事咧？嗱，咁就算啲食肉嘅，你行我都唔一定買。你認為新鮮，你認為呢啲好嘅先係幫襯。等於話咧，嗰個大排檔賣嘅唔準豬肉、牛肉、雞肉、鴨肉，佢係為客仔。呢、这個肯定，如果冇客仔幫襯，佢做咩生意嚟㗎？係嘛？咁但係呢個客仔咧，咁多人來來往往啊，唔一定係你喎，唔一定係你幫襯喎。不過你今日認為新鮮啊，呢一檔嗰啲雞肉都唔錯喎， 幾新鮮啦，唔係揀嘢啦，係今朝新鮮，當我哋幫襯就有少少份啫。如果你唔買咧，就完全與就無關。就算你要買嚟食，佢都老咗已經死咗，佢唔係為你喎。不過你客仔只係經過咁啱啫喎。但係如果你指定我要呢一隻，我要呢一條，咁呢一隻呢一條咧就為你而死啊！佢係為你而劏啊！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冤、呢、這個仇、呢、這個恨咧，就結在你身上。咁有人都話唔關係，我係叫工人幫我買啫嘛。喂，呢、這個工人就幫你打工噃，佢想睇樓宇啊？咁你話今日我要食雞，要指定邊一隻要肥，你揀清楚啊！如果唔好，我發嚟炒你樓宇有份啦。咁呢個做打工啊，佢係奉你嘅命令啊！佢可以反抗話我唔買咩？我可以話唔劏咩？咁呢個做工嘅工人，佢係受你嘅命令指揮去做，呢、這個罪過都係歸你啊！你唔可以卸責噶，因為你係 boss， 你係老闆啊！佢係聽你話，所以呢啲問題咧，我哋如果唔聽經，唔學呢個佛法啊，我哋就唔明呢種道理。所以呢個事情就係咧，我哋眾生呢啲壞嘅習慣啊，係好多。所以佛經就教我哋修行，係修正我哋自己嗰啲唔係善心、唔係正確嘅行為，咁啊叫做修行咯。咁就支持我哋向呢個歪曲嘅道路行翻呢條路，康莊大道，唔好再做咁多嘅罪過。唔好再做咁多啦，破坏因果嘅事，我哋要修心养性啦。所以第六叫做摄持。嗱咁啊，第七咧叫做常，常即系常识嗰一个常啊。呢、这个字嘅意思咧，如果单嘅一个常字咧，就系不变咁样解法，即系永远都系一样，话明常啊嘛。咁我哋都話常規常規啦，咁啊教師點樣做，咁啊家咪點樣做，咁佢哋常規啊嘛，有例可循啊嘛，所以常咧就不變咁嘅意思，就話佛所講嘅道理啊，都係教我哋做一個好人，係教我哋修心養性，教我哋咧破除我哋啲壞嘅習慣，令我哋走入條康莊大道。做翻一個啦嚇，係修心養性嘅大善人，經裏邊嘅道理咧係永遠都唔會變嘅。佢係教我哋咧係做一個好人。例如我哋拜佛，我哋永遠拜佛；我哋持咒係永遠持咒；我哋誦經係永遠誦經。你由發生嘅嘢由開始咧。即是着休息斷啊，都是這樣，那你一定呢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啊。那亦都說明為什麼我每天都會做呢？難道這樣休息幾天都不行嗎？不是說不行，主要就是我們的人呢學的修行不是眼前固然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臨走的陣子啊。根據佛經講到佢人臨走咧，我哋多生多世以來嗰啲冤家債主啊，嚟揾我哋噶，真係揾上門噶。我哋嗰陣時瞓喺個病床嗰度又唔會喐，咁又唔會講話，但佢見得好清楚啊，心驚膽震都無可奈何噶啦，你都唔會喐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平時修行咧，主要就係咧，我記得，咁我日日都念佛，我日日都誦經，當然就唔係咁容易破戒啦。等於話咧，我任何時候我都記得起呢一部經講乜嘢，點樣念，點樣做，我任何時候都記得佛號。所以當我哋將要斷氣嗰陣時啊，唔論你幾多冤家債主企喺我面前， 我心都唔会俾吓到我。我念佛嘅，我记得一句阿弥陀佛。我系念观音菩萨嘅，我就记得一句观音菩萨。如果我系念金刚经嘅，就算我全部唔过背啊，最后两首计咧，又识字我，音声求我。上邪道不能见如来，呢四句偈咧我记得，我就念呢四句嘅佛偈啊，嗰啲冤家债主咧都奈我唔何啊，佢都要遁去走去啊。咁所以平常你要念咧，就等我哋咧唔好忘记，成为一种习惯。好似外国人一见到你咁就敲喐，你话翻得赢喐，咁啊掂晒。 人哋嘅应酬呢个交接就变晒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都好习惯，唔使谂噶啦。 咁我哋学都系一样，要学到咧，要临命终时，我哋无论点样病嘅痛苦，点样嗰啲冤家债主企喺我面前嚟攞命债，我都唔使心惊。我都记得一句阿弥陀佛。或者记得某一部经咧，俾佢经文，以佛嘅力量，以三宝嘅法力，可以加俾我哋，咁啊消除我哋啲恐怖，就全靠我哋平时啊有冇做。咁如果我哋平时都唔做嘅，当然咧临死嘅时候咧，你都唔会醒得起啦。好似我哋读书。如果呢个细路啊，咁啊博翻人哋用功，做功课做到十钟，咁啊考试无非就系问答题啫嘛，佢老早就记住啦，你呢样问题咁啊照答啫嘛，冇嘢啦，咁啊一定咧做状元啊，起码咧就算唔 A class 啊，都留个 A 啦，咁啊变咗咪通过咯，啊咁做十优九优啦。做状元咯，就靠你平时。但如果你平时你唔温习功课啊，等到考试就梗系手忙脚乱，模棱两可。呢、这个题目答呢、这个就答呢、这个咧，因为冇把握，因为平时佢冇做功课。咁当然碰彩咧，有阵时就碰翻一个系 O K 嘅，但系咧呢啲冇把握，可能有几个咧系撞得唔啱啊，咪即系唔合格咯。所以就全靠我哋平时，为咩我哋日日都要做，日日都要修，日日都要念，就系令我哋习惯咗。我哋随时随地啊，我哋都记得起，唔会忘记。咁啊，真系到到临命终时，瞓喺个病床都唔喐得啦。咁啊，我哋咧仲可以咧，自己咧提起自己嘅精神。我记得阿弥陀佛。我记得观世音菩萨，咁你就嗰啲冤家义士债主喺你面前，你一念起呢只佛号咧，嗰啲冤家债主奈你唔何，咁你走嘅时候咧，就走得咧就冇咁辛苦啦，就走得咧舒服，啊满面笑容，冇半点嘅辛苦啊！所以呢一点咧，就叫做常，常就唔变嘅，就鼓励我哋咧，平时都要加一把劲，平时都要咧加一把火，自己咧系锻炼自己，希望日后咧临命终时就唔好手忙脚乱啦，唔好跟嗰啲冤家债主走，自己有把握咁啊去哋上。第八咧，你就化化咧，就系化律嗰个化啦，即系佛化嗰个化。嗱，化嘅意思咧，就叫做鬼持为义，即系咧佢可以做我哋嘅模范嘅。就好似乜嘢，好似一个电车或者我哋啲火车，如果冇咗有条路轨啊，佢系冇法子行嘅。咁啊，电车。走得咁平稳，火车走得咁四正，那就架地铁走得咁好咧，全靠呢两条路轨夹住佢。当然呢条路轨咧系度过嘅，嗰啲工程师咧，嗰啲工人度过嚟做嘅，永远都系咁嘅。 兩條路軌的距離都是這麼寬，都是這麼多寸，先至得永遠不後悔不怕走錯的嘛。咁呢一架車咧，跟住呢個路軌咧，咁佢行咧，應該係永遠都唔會出錯啊！一條路軌咧，平正四正啊嘛，咁啊，所以我哋佛法都係一樣，好似咧呢條車嘅路軌，咁呢個車嘅路軌咧，引導呢一架車唔好歪角，唔好出軌，唔好有意外，就譬如我哋啊。如果你依呢个佛法嘅修行，呢一条一定咧就系康庄大道，唔会有高低不平，唔会有边个氹俾你踩落去，咁啊一定咧你行得啦吓，四四正正，由开始至到啊目的地都唔会走错路。更加不會令你跌一跤，所以這樣叫做法律，就是依個佛經的教導去修行，做個榜樣，可以令我們呢從這個生死的地一直呢去到我們究竟成佛的目的地，那就叫做法。第九個就是典，典就是慶祝大典的典，典型的意思。这个典就是一个模型，很多人是倒模的，好像只有碗，可以说应该是倒模的，那他有这个模的做得这么远，那你就危险，他就猜得这么远，然后才拿着他烧的时候，一个碗这么远那么四正，又好像那些瓷器的公仔或者是佛像，或者其他的用具，佢有個帽嘅，咁呢個帽嘅永遠都唔會變啦。我哋倒帽出嚟，個個都好似我哋擺就啱我嘅食月餅。啊，咁呢個月餅咧，呢、這個帽咧係永遠都唔會變嘅。你挑個人落去，啊，你係咩餅家？係咩嘅大茶樓大餅家？咁啊，你嘅招牌咁梗係挑上去啦。啊，呢啲係蓮蓉。就是说是豆沙，你写埋是莲蓉鱼，是豆沙鱼，这样的整个这个月饼一剥出来，个个都是这么大，个个那个饼印那个招牌都是一样，这个叫做典，典就是一个模型，就譬如佛经呢就是一个模型，佛经这个模型给我们呢依照这个模型去做，依照佛经这个模型去修，你肯定不会堕落，你肯定不会走这个开沙路，那么一定呢令我们呢每一举手每一头足每一步都是四平八正，好像这个饼人倒出来的那些饼一样，个个都是这么大，个个都是这个招牌，个个都是讲的一种或者猪仔饼就好，豆沙饼就好，什么饼就好，都是那个招牌，都是那个饼，不会呢走样，不会有错，所以这样就叫典了。那最后第十个就是经，经就是路经，即是我们讲经的经字不要这个了思边，留个双企入边啊！呢个系径字，只一条路咁样解，路径路径啊嘛。嗱咁啊，佛经咧就系、是、一条康庄大道，系四平八稳嘅大马路。唔好话开眼嘅人唔会跌啊，就算系盲咗眼嘅人，你唔使揸嗰条棍啊，动下动下。你都唔惊跌得跤，佢系四平八稳，冇有高低，啊，冇有嗰啲凼嗰啲窿，你肯定啦吓，一条有直有宽，又冇高低，又冇呢个凹凸不平，咁啊真就算系盲佬行过咧，都唔会跌得跤，我开眼嘅，更加就唔会睇到嗰个人啊，唔会跌得跤啦。咁啊，佛经都系一样啊。 所有真正的佛经绝对没有一部呢是教人家来做坏事的，全部的佛经呢都是教我们呢是走一条信因果，不好呢行差踏错，明白这个事理，教我们怎样去行，怎样去做，从这个出发点跟着这条康庄大道的大马路啊，那么一直送我们呢回归自己的家乡，所以我们经历一条路的了解。那么以上那十种的意思呢，就是呢解释这个经字，所以这个经字呢虽然是简单讲啊，但是呢里面有很多意思的，所以佛经里面的道理呢就真是啊，我哋学佛法的人唔好啦吓，咁啊随随便便立物就讲。头先所讲一个妙字，佢讲咗九十行，你话几多道理咧？我打咗个譬如，我食粒甘草蜡好简单啫，咁啊话咪甘草蜡就梗系甘草味道啦。嗱咁啲蜡物，啲蜡度梗系好食啦。有甘草异果，但系食咗啲甘草冷嗰啲肉咧，嗰粒核你唔好唔快掉佢啊！如果呢粒冷啊喺腌嘅时间长咧，嗰啲肉都透过嗰啲冷核里边都有味道噶。我哋食咗呢个冷嗰啲肉，但系冷啊慢慢淡下淡下淡下咧，都几好甘草味噶。其实经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空过读下就算了，每一句经文每一个字都有很深奥的道理，我们慢慢的去研究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，对我们修行用功呢一定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我们读经就要慢慢去研究。在这个经上讲那读诵就是这个修行中之一种的方法，是这个华严经的注解里面讲的。古德说那读诵之后读经诵经，无论从哪一部经读哪一部经都是一样的，总之佛经就是正确的，你做哪一部经都是好的，那一定就不是那些外道的经典，是佛教真正的经典都是好的。但如果你只是读诵呢，固然是修行方法之一，我们读经的修行但是未够的，如果你单是读诵未必能够明白过中的智理啊，即是重要的道理。我为什么呢？一定要观心利念才可以契合这个经中所讲的智道，即是重要的道理。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将它明白了，我们的研究明白了，仲要咧依佢所讲个所教啊，我哋要观心，要反照自己嘅修行，要离开我哋嘅杂念咧，先至可以契合呢个出世究竟成分啊，呢个家乡呢个本来面目。咁所以我哋对呢个经咧，就一定要咧慢慢研究。同时佢啲佛经咧，我哋要尊重啊！嗱，咁啊，其他咧我就少讲嘅。但由于香港呢个环境唔同，我就特别咧提一提。因为香港咧，大家都知人多，又当然地方亦都唔多。咁啊，人多地多都要注意呢样咧，有关买屋呢个问题咧，相信大家新闻大家都知嘅啦，唔使多讲。咁啊，几个人能够买到一个三百尺、四百尺都唔简单啦，悭啲都一二百万噶，唔系个个买得起噶。咁你话一个道场，如果就普通一层楼一千几百尺啊，除咗供养佛像啊， 除咗佛台，嗱咁啊，除咗一個房間，一個洗手間，一個少少廚房啊，呢、這個空間就好少啊，所以能夠擺張凳坐度聽經咧，都已經咧係唔簡單，唔容易。更加上擺張台啊，放一部機四四成聽咧，呢、這個好多地方都冇可能。嗱，咁既然坐張凳咧，就好似你家坐喺蒲團。如果你捧住一部機，一部機嚟聽咧，咁啊講完起身啦，咁啊好多就瞓就放喺張凳嗰度嘅喎，咪順手啦。咁啊起身就放硬唔算啦，絕不贊成，絕不同意。我哋聽經硬啲坐個零鐘頭，咁我張凳就發緊發熱啦。嗱，呢啲發嘅發熱係我哋嘅屁股嚟嘅。咁啊，呢張凳係我哋個屁股坐落去嘅，咁呢個係咩？係最低，係最唔尊重嘅地方。咁啊，經係法寶，係最尊、最高、最無上，係我哋最尊重嘅佛法，就絕對唔可以放喺張凳嗰度嘅。嗱，咁如果你起身咯，我捧住部經已經冇台啦，捧住手都攰啦。咁啊，行兩步擠入佛台啊！咁啊，擠入佛台啦，咁啊，功德啦。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鄭重同大家咧介紹一下。你哋捧住一部經嚟聽，聽完起身咧，係千萬唔好放個凳度啊！嗰張凳仲係滾架熱辣噶，唔係你起身馬上就凍咗噶，冇咁快凍啊！你起碼都要幾分鐘先至凍啦。咁你個屁股坐咗成個幾兩鐘，滾架熱辣起身就擺部機，等於話對三寶唔尊重啊！我哋家下咧都求三寶加俾我哋，希望揚順境，咁啊希望咧增福延壽，咁啊希望 anytime longevity， 我哋都來唔切啦，都求唔切啦。仲點可以啦嚇？對三寶唔尊重咧，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鄭重咧，我就好重尊重呢啲問題，因為大家好多人都唔明呢啲道理，我就特別喺講經期間咧，講到呢個經啦，我就同大家睇一睇，要尊重呢個法寶，我哋尊重法寶，因為佢係教我哋點樣行。點樣去修噶嘛？我哋將來了生脱死，明心見性，究竟成佛真係靠佢啊！佢又俾我哋一條路，俾我哋條康莊大道去行。咁如果我哋咧都唔尊重佢咧，佢又點樣啊？能夠引導我哋翻我哋嘅家鄉，見我哋嘅本來咧？嗱，咁啊，以上。就將呢個經題《波野波羅蜜多心經》呢八個字講完，分成四段啦。波野一段，波羅蜜多一段，個心字一段，個經字一段，咁啊八個字咧就分為四段講完。嗱，咁跟住就講呢個翻譯題啦，唐三藏法師圓莊譯。咁啊，因為咧，所有佛經都係印度嘅文字，我都講過，佛本身係印度人，佢出生於印度，成長於印度，佢貴為一國嘅皇太子，成家立室喺印度，後來咧看破紅塵，出家喺雪山修行，亦係喺印度成佛之後，廣經是佛道眾生。完全在印度，未曾離開過印度啊！咁啊，佛去世之後，佢個佛弟子經過幾次嘅結集，將佢一生嘅研究啊，咁啊記錄成為文字，記錄起嚟。佢個文字就係印度文，有冇講話梵文？嗱，咁啊，印度文當然嗰啲外交。故咧，梗係識印度文啦，係話佢喺印度，但我哋一般人咧就唔識嘅。 咁啊好有咧必要啊，係靠歷朝歷代嗰啲大德高僧咧去印度取經，攞翻我哋中國。佢喺印度期間取經學習嘅時候咧，學呢個印度文，咁啊學會啦，即係帶印度啲經咧翻嚟中國。咁啊唔係一個人噶，好多種嘅工作啊，又要翻譯人啦，又要落筆啦，又要話將佢啦做成中國文字嘅口音啦，好多工作人員一齊做先得噶，不過以佢為主。咁所以對呢個翻譯經典嘅人咧，我哋亦都要咧介紹一下。所以從聖靈之中咧，除咗解釋呢個經題，亦都要解釋呢個譯經嘅題。嗱，咁啊譯經當然有你呢個人，呢、這個人就係原裝咧。嗱，佢咩時代咧？佢係邊處嘅人咧？咩人啊？佢係唐朝嘅人。咁佢系咩程度啊？佢有咩身份资历去做呢一份翻译工作啊？佢系三藏嘅法师。咁乜嘢叫唐？乜嘢叫三藏？咩叫做法师？咩叫做玄奘咧？咁我今开始讲啦。咁啊唐就系唐朝。咁喺我哋中国咧，就有呢个源头。即係咧，最初咧，皇帝唐如夏商周呢個古唐，就係尧帝、舜帝嘅年代，由古唐。嗱，其次咧就五代殘唐，又有咧我哋咧最近嘅唐宋元明清呢個唐。嗱，我哋玄奘法師咧，咁啊亦都唔係咧古唐。咁亦都唔係五代殘唐嘅唐，就係、是、咧我哋中國當呢個聖唐，就聖李嘅天下，佢就開國嘅老祖宗元首咧就係、是、李淵，咁啊幾百年天下咧，所以我哋中國歷朝歷代嚟講咧，咁啊唐朝應該屬一個太平盛世嘅年代。亦都有好強盛嘅年代，嗱，咁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百幾個國家，咁啊都有中國人噶，唔論你邊個省都中有中國人。嗱，我哋中國人咧，當然從呢個國家嚟講就係中國人啦，我哋差啲時候啊，人都知噶。嗱，但係都係唐人噃，大家都識嘅。我哋每一個大好似三藩市咧，可以講係全世界嘅中國唐人埠咧，係最好嘅。佢哋好似我哋香港嘅中環，係依山建築喺咁上嘅。如果你唔睇佢啲英文招牌咧，真係咧，三藩市嘅餐飲坊唐人埠啊，係似得中環嘅，一個咁上嘅。啊，由呢個刀板街上天啊，好似～殺到呢度啊！我都唔記得啦嚇，好多條街路上到咗呢個波士一路上去，好似荷里活一路上嘅。嗱咁啊，唐朝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啊，佢個威力咧好強，唔單係響本國啊，我哋中國管治得好，佢個兵力啊可以打到外國，管治到外國，所以加全世界咧有中國人嘅地方咧。都有一個餐飲坊，即係話唐人埠，所以唐人呢個名咧，就全世界人都知嘅，連老番鬼佬都識嘅。就係唐朝嗰啲人咧，佢個威力，佢個兵力能夠咧威震到外國，所以今日我哋中國人喺外國咧有呢個餐飲坊咧，就叫做唐人埠，就係咁嚟啦。嗱，咁啊，唐朝有幾百年天下，就我哋中國歷史上咧，應該係一個好太平盛世，係一個好強嘅國家。唐朝嘅勝利啦，嗱，跟住就講呢個三藏，嗱，仲有唐朝咧，就屬於啊勝利，咁佢嘅唐朝對象咧就係隋朝。 咁啊，唐朝个开山咧，开国嘅祖先就系李渊。咁啊，佢三世啊，即系对上三代咧，都系响呢个隋朝咧做官嘅。到到呢个隋朝，呢个光帝啊，隋光帝咧就禅让咗俾呢个唐高祖李渊。佢哋建都喺呢个陕西长安，国家个名称佢就唐，咁因此咧就有呢个唐朝呢个名啦。嗱，咁啊三藏，咁咩叫做三藏咧？就系、是、经律论经范啊，系所讲嘅定学，教你点样修定，就多在呢个经里边有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定学系经，嗱论咧就系、是、戒律，包括有在家嘅戒律，有出家嘅戒律，凡你研究戒律，叫我哋点样，应该点样做，啊乜嘢情况之下，乜嘢事你唔可以做，好似国家嗰啲法律，啊每一个人全世界应该通同嘅一样啊。没有别人不偷嘢，全世界不管佢就算点样个方便，点样个随便咧，都冇条咧法律咧，我哋呢个国家啊可以俾人偷嘢噶，你做小偷做膊头党啦，系冇罪噶，冇条咁嘅法律，冇个国家嘅法律，都系叫人家嚟咧，唔好做偷啊，唔好去抢啊。大体上呢条咧喺全世界嘅国家都系一般嘅法律嚟噶，我哋要遵守啦。唔论系去到边处谋生、落脚揾食，都要遵守呢个法律。咁我哋佛教都系一样。诶，在家你有五戒：唔好杀生，唔好偷盗，唔好奸淫，唔好妄语，唔好饮酒，就要守呢个五戒。嗱，我哋出家即系比丘。出家界咧，男众就有250条，女有尼即系女众就有348。嗱，咁啊菩萨界咧就有10条重，有48条轻，系男女出家都系一样，系我哋应该咧要守嘅，应该咧系要做嘅，系唔可以咧唔守嘅。嗱咁啊律咪讲呢个法律啦，有律状。嗱论咧就个辩论就个份咧，佢一生人除咗亲自啊应约去外面讲经，如果外面冇讲经翻嚟奇门精舍啊，或者王舍城啊，同佢啲弟子咧时时讲经，咁啊讲经当然咧就好民主嘅，你有咩人唔懂，有咩人唔明？你就可以问，嗱问咧，佛同佢个弟子啊，咁啊一问一答，弟子唔明，佛咧就解到明，令所有在座嘅啲弟子咧，个个都明白了解。咁啊，如是佛去世之后咧，将佢一生人同嗰啲佛弟子咧，每一次嘅辩论啊，通通记录出嚟。咁啊，佢就论状啦，好似成唯识论啊、如来师地论啊，好多嗰啲论状，都系咧多数都系辩论嚟嘅。咁合埋叫做三藏，即系佛法嘅道理虽然好多，就系呢三种嘅道理就经律论，经就讲定，律就系讲咧呢个法律，论就系讲智慧。咁啊，即系话呢个三藏法咧，就即系戒定慧。嗱，咁啊，戒定慧就整个佛法嚟讲咧，系好重要啊。戒从古得一个譬喻咧，戒就系叫做捉住呢个贼，定咧就系绑住呢个贼，等佢唔好喐。嗱，慧咧就系杀咗呢个贼，嗱，当然呢个贼咧就唔系人啦，如果人你就唔可以杀佢嗰个系嘛，就系讲我哋啲烦恼， 干每一个众生咧嗰啲坏嘅习惯。我哋通常具足嘅就离开呢个贪嗔痴呢个根本烦恼，可以讲系与生俱来嘅。边个话讲我冇贪心，我冇嗔恨，我冇愚痴？相信任何人都唔敢讲呢句话嘅，最多就轻重唔同嘅啫。当然冇理由个个都咁重，有啲系贪心重，有啲系嗔恨心重，有啲就愚痴心重，有啲系贪心重，愚痴轻，有啲咧就嗔痴重，就贪嗔轻，如此类推就好多唔同，仲有呢个轻重。咁啊，呢个贪嗔痴三烦恼咧，就系拆裂嘅，将我哋呢个发身为名嗰啲功德发财，全部都劫走，令我哋堕落呢个三重六道轮回，冇人安宁，冇人自在解脱，都系呢个贪嗔痴烦恼。咁加我哋修行最大嘅目的，就系想断除呢个贪嗔痴根本烦恼。我点样可以断呢？就系最紧要修呢个戒定慧，以呢个戒嘅力量系戒除我哋嘅贪，戒除我哋嘅嗔，戒除我哋嘅愚痴啊！嗱，贪咧就离开呢个财色名食睡。咁啊，佛经咧可以讲咧，度度都系一样噶啦，呢啲理论啊，叫我哋咧唔好咁贪利，唔好咁贪利，唔好咁贪食，唔好咁贪钱，唔好咁贪瞓，呢啲都系咧障碍我哋修道啊。所以我哋理想断呢个贪咧，你就一定咧就系要时间。嗱，咁啊，呢个定咧就系除呢个嗔啊，嗔就嗔恨。所以我哋咧好多人咧，点解有啲人咁靓，人人见到佢都好中意嘅。咁啊，有啲人咧见到佢，就算呢个人想同你做朋友，你都唔会同佢声嘅。冇错，点解佢睇佢丑样啊，太过美眼啊！嗱，咁我都系一个人，都系我妈生出嚟咁喎。咁点解呢个人人见人爱啊？咁点解呢个人咧，人人见到佢都掹到个鼻都唔想见佢咧？点解又咁唔公道咧？就因为你缩心咧，呢、这个亲恨心同冇亲恨心咧唔同啦。如果你呢个人生前，成日猛猛整整，咁啊成日发脾气，摊上块面俾人睇咧，咁你多生多世就肯定咧，你嘅样子绝对唔会好样，人哋一定咧唔中意你嘅。嗱，咁如果你多生多世你凡事都看得破，放得睇得开算啦，唔错啫，错咗你又冇错啫，冇事冇事。唔会蹲你哋做波士嗰种个派头，唔会蹲起你做呢个做老板嗰种个威势，令到你嗰啲下属啊个个对你好平和，唔会一见到就好似见到阎罗王见到鬼咁样。咁啊，即系话咧，你系笑口常开啦，笑口齐齐啦，唔会恶口恶面啦。咁你咁样有咁嘅修养啊，冇咁嘅嗔恨心咧，咁人哋就生生世世你生出嚟都系好样，就算你唔想同人做朋友啊，但系人哋都偏偏要揾你，偏偏要帮你，所以呢啲咧就全靠我哋嘅定力啦。我哋嘅定力做得好，唔好成日猛猛挣扎，唔好成日发脾气咧，你就生生世世一定是靓仔靓女，咁啊绝对唔会啦吓，崩鼻啊，或者咧单眼啊，或者豆皮啊，绝对唔有呢啲问题发生。 那么第三呢就愚痴啊，愚痴咧就不明因果，唔信仰佛法，唔依呢个道德行为咧去做事，就冇呢个智慧咧，咁啊做咩？做畜生。大家都知啊，有一只猪，养只猪啊，除咗食饭食嘢，佢就瞓觉。大家都见过，应该好多人都见过，我都见过。你踢佢一下，佢两个嘈，咁喐一喐，你唔踢佢都唔喐，时就瞓觉。咁养咗肥肥胖胖咧，最后俾人一刀，还人家命嘅债。呢啲就系愚痴。无智慧所得嚟呢个后果，所以我哋一定咧就要修慧，修慧咧就读多啲佛经，多啲研究佛法，我哋个脑里边咧除咗佛法啊，除咗佛经咧，冇第二个问题，或者记住阿弥陀佛，记住观世音菩萨，如我头先所讲。唔单你今世临命终时，嗰啲冤家债主咧，奈你唔何，找你唔到个福气，揾你唔到个麻烦，你生生世世啊，都系端端正正一个人。所以我哋修慧咧，就可以破呢个愚痴啦。如是咧，修呢个戒定慧啊，就可以破呢个贪嗔痴。这个根本烦恼，那么从我们这个学识道德修养啊，历朝历代要通这个三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即系让从我众生，包括我们的法师大，能够会讲经已经不简单了。就算你真的讲得几好，咪通，最多话你好听啲话，通经藏啫。你未必通量，未必通量咯。嗱，咁亦都有好多大家咧，佢系持律嘅，但佢未必会讲经，又未必会讲论。咁即系咧，好少话全咧经律论三藏都通过。咁但嫁呢一位圆庄大师啊，当佢能够有咁嘅资历翻译呢一部经典，佢用啲咩嘢嘅资历？用咩嘅身份啊？佢系一个三藏嘅法师，通于经律论，咁啊经律论三藏道理都通啦，咁佢就够资格当翻译啦。啊，咁啊够资格做呢份工作啦。所以呢个三藏咧，就显佢呢个德，显佢呢个学。嗱，法师咧。如果以正常嚟讲咧，唔系咁简单嘅，能够做一个法师，就分开咧自利同埋利他两个问题。嗱，咁啊自利即系自己修持，就系以法为先，以呢个经律律三藏为先，自己咧通于呢个三藏嘅道理。依呢个经律论三藏嘅道理咧，去修持，咁就叫做系法师咧自己度自己嘅。嗱，咁啊度他利人呢方面咧，就将佢自己所学，将自己所明白呢个经律论三藏嘅道理啊，同众生结缘，同众生咧解释。愿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人都能够明白呢个佛法，都能够依所明白的佛法去修行，人人得到解脱。咁啊，在呢个利他呢一方面嘅，咁就叫做咧系自度度人，两方面都做到，系以呢个经律论三藏嘅法咧去做，咁就合埋。就叫做三藏法师，所以法师呢个名咧讲嘅容易啊，真真正正咧唔系咁容易做到啊，要真系通佛法啊，所以佛法咧唔单系对人有绝大嘅好处啊，对呢个畜生咧 都有好大的好處的。呢個規矩啊，我哋見到嗰啲畜生，無論貓狗或者我哋旅行，坐個八響公路行緊咧，啊睇到好遠啊，有一堆牛啊，啊或者呢個野生動物園啊，好多動物啊，我哋要幫佢歸依啊，同佢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。嗱，咁啊出家人可以，在家人都可以噶，咁啊同佢哋三歸依咯。你三歸依之後，你同佢回向，咁啊願佢咧仗剑一步身，脱离呢个畜生身，第世唔好做畜生啦，做翻一个人，仲要同真入道，广学多闻，发菩提心，弘扬佛法，住持佛法，我咁样祝愿，呢啲都系全靠咧呢个三宝佛法嘅力量，先可以到佢。可以超脱佢啊！所以我哋咧，凡系学法嘅人，唔单系同人结缘，亦都要同呢个畜生结缘。我哋人缘广结啊，你就生生世世未曾成佛以前，做翻个人咧，你唔会孤独，你唔会走呢个骨头路，一定咧就算你点样危急，点样发生问题。到嗰陣時咧，就柳暗花明，又一村啊，總有個人幫你。就你多結啲人緣，多結啲法緣，咁啊緣越結得多，你嘅生生世世咧幫你嘅人就越嚟得多啦。好，九點鐘啦，我答上不多不少嘅啫嗱。咁啊，今晚咧就係、是、第二堂。啊，咁啊，今晚咧時間已經到啦，咁啊 ，next Friday 咧再見。嗱、啊，我哋仲要回向啊，仲要回向，又係我念乜佢念乜佢啊，願以此功德， 願以此功德， 莊嚴佛淨土， 莊嚴佛淨土， 上報四重恩， 上報四重恩， 下濟三途苦， 下濟三途苦。 若有見聞者， 若有見聞者， 悉發菩提心， 悉發菩提心， 盡此一步身， 盡此一步身， 同心極樂國， 同心極樂國， 南無阿彌陀佛， 南無阿彌陀佛。 好，咁下次再見啦。